档案，每天中午1:30到2:00，晚上11:00到12:00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我的生命不是同一边，友情曾像诺亚方舟，坚持誓言，只是我。

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你走的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歌舞的节拍将七星白脉都打开，